好好在音乐中给自己一个奖励。如果你想点歌的话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下面这首歌来自王若琳，《亲密爱人》，你就是他的亲密爱人。 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，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。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。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是让人觉得好暖心好舒服，在辛苦了一周之后能够和自己的爱人坐在一辆车里共同听这首歌，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而又美妙的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今天过生日15岁生日的阿叶朋友要送给自己的继续。 知道吗，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，我多想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，不确定自己的形状，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，那些伤我终于为你

以不怕苦。 一首久远的歌，来自 Tank 吕建中。总觉得这首歌很甜蜜，你不是让我点一首我也觉得好听你也想听的歌吗？那就把这首送给你。而下面这首《匆匆那年》是来自爱妈咪鱼朋友点播的，他说时光匆匆，总是还来不及感受，就已经在指缝中溜走了。在这个周五的晚上，突然好想听王菲的《匆匆那年》。对呀、啊，过年有时候也会有同学聚会吧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？可惜谁有没有爱过，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。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，只有等别人兑现。

终将会过去的。其实生活如何变得过得变得更好，过得更好，也许没有什么绝对的技巧，不过你试着把期望降低，把依赖变少，可能会慢慢的变好，这算是一个小窍门吧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下周一见面的时候，希望你周末过得非常快乐。稍后是我和陈默带给你的男左女右。 分开后有一段日子拖得远远的，终于我都走完了，慢慢也懂当时不懂得，此刻你伸手的温柔触及我结痂的伤口，以前都不能原谅，如今都能笑着说出口，我曾为你快乐，也曾为你挫折，曾把你紧紧抱着，紧紧依赖着，紧紧的爱着，离开的都会过去的。